第23章，阅读题。 余文在给墓碑拍照，游霍举着火把照明，突然他感觉右脚被人轻踩了一下，不满地问秦秋：“ 踩我干什么？”“ 嗯，怎么了？” 他低头一看，游霍的鞋尖沾了几星泥土，新鲜得很，确实像是被踩过。秦秋抬起眼。 会有这么无聊？ 谁知道？ 别人都离他几步远，唯独秦秋跟他并肩而立，脚尖一转就能够到。况且就这群人，谁胆儿肥敢这么玩？001先生刚背上黑锅，余文又叫了一声：“ 谁踢我？照片都拍糊了。” 老余连忙撇清：“ 我没有啊。” 余瑶也摆手说：“不是我。”余文哭弄：“ 你也不是，他也不是，那还能有谁啊？” 众人安静两秒，突然齐齐地看向地面。游霍举着火把一扫，发现四周无端起了变化，有几处泥土微龙，铺在上面的枯枝败叶翻到两边，就好像短短十几秒的功夫，有什么东西从泥里面爬了过去。众人僵在原地，惊恐对望。火光照的大家脸色发白，余文嘴唇一抖，正要说什么，游霍抬起食指抵住嘴唇。寂静之中，林子里面接二连三响起了细细嗦嗦的爬行声，山右里动辄有回声，远近重叠，根本判断不了是从哪里传来的，有的简直像贴在脚边。麦克他们当即下肢麻痹，完全不敢动。游霍转身照亮了一处草丛，众目睽睽之下，有几个颜色惨白的东西一闪而过，眨眼便消失了，看动静似乎在往村子里去。 陈斌和梁元浩同住一屋，他们觉得夜闯树林不明智，在村内游荡也不明智，最讨巧的做法就是躲回屋里闷头睡一觉。陈斌站在窗边不放心地说：“ 真不管他们呀，这样不太好吧？”“ 你考几场了？怎么还这么优柔寡断？” 梁元浩撑在卫生间的水池旁往脸上泼水：“ 这场考试还是团队计分，只要答对题，所有人都能加分，何必个个都往上冲呢？如果他们找到了线索和答案，那就太好了，咱们也不欠他们的，之后找机会报答一下。 那要是没找到呢？万一出事了呢？” 梁元浩动作一顿，抽了条毛巾搓脸，含糊地说：“ 那也是他们太鲁莽了，咱们劝过的是不是？送我们来的司机还有村民都说过，不要乱进林子，他们自己明知故犯，太不惜命了。” 陈斌依然没精打采。梁元浩又道：“ 老实跟你说吧，我考了三场，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个词，咱们得惜命，不能所有人一起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小孩都懂这个道理，这也算保留后路，万一有人出事了，我们还能顶上。” 他出神片刻，又补充说：“ 这样胜算最大。” 梁哥，你啪啪算胜率的样子像人形计算器。 梁元浩抓了抓寸头，烦躁地说：“ 不提这些，我要睡了，你最好也赶紧睡吧。” 他们一人卷了一床被，不敢耽误，逼着自己睡下。本以为要辗转很久，谁知屋里的熏香著名有奇效，很快鼾声就响了起来。隔壁屋子突然响起了敲击声，很轻，但是夜里却显得极为清晰，令人毛骨悚然。陈斌翻了个身，梁元浩依然打着鼾，一无所觉。 敲击声接连在几栋屋内响起，越来越近。几分钟后，这间屋里终于也响起了敲击声，咚咚咚。陈斌又翻了个身，眼皮颤动了两下，咚咚咚，敲击声又响起来。陈斌猛地一惊，终于吓醒。他没敢睁眼，一动不动地硬在床上，听着敲击声的位置。然后他冷汗就下来了，因为那声音就在床下，隔着床板敲在他背部。咚咚咚，那东西似乎知道他醒了，又三下敲完，一个轻飘飘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来。 我在找不听话的客人，今天逢晚了吗？ 陈斌差点当场尿出来，他死死闭着眼睛企图装睡，那声音却不依不饶。 告诉我，你今天逢晚了吗？ 身边的梁元浩小腿一抽，似乎也醒了，那声音已经贴到了两人耳边。 最后再问一次，你今天逢娃娃了吗？ 屋子里一片死寂，那声音轻轻叹了口气。梁元浩突然叫起来， 缝了缝了，都缝了。 真是听话的客人， 那声音遗憾地说， 那你们只好活着了。 梁元浩和陈斌陷在惊恐中，消化了两秒才明白他的意思，顿时有点庆幸。那声音又问， 谁缝得多呀？ 梁元浩立刻说， 我缝了两条腿，他只缝了半截胳膊。 陈斌吓懵了， 那真是太好。 梁元浩松了口气，眼睛悄悄睁开一条缝，结果就见寒光一闪，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一只惨白的手高举着剁骨刀冲他的腿剁了下去。那瞬间他居然想起了那位在河边凿冰的女村民，他心说，这动作真像啊。 游货他们几乎在林子里耗了一夜，转遍了各处也没能找到那些爬行的东西，泥土翻搅的痕迹转眼间就消失了，枯枝败叶好好的铺在地上，好像从来没有挪动过。直到天微微泛起亮光，他们才从林子里出来。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老于泛起了嘀咕。 都说别进林子，咱们在里面待了一夜，也没出什么事儿啊。 于文一脸麻木。吓就吓跑了。 但命还在呀，咱们也没受什么伤。 那倒是。但他们想起了昨夜的动静，又感觉没那么简单。那些惨白的玩意儿细索而过，更像是找到了别的目标，暂时放了他们一马。天很快亮起来，村民们的房子却依然黑着，窗户破旧，有的门上还接着蛛网，乍一看就像荒废的旧屋一样。游货冷不丁在一间屋子前停住脚步，众人一愣，突然想起来，这是那位疯子村民住的房子。 你们先走。 游货扔下了这句话，就去敲疯子的屋子。 你要找那个村民呀？你相信他昨天说的那些啊？ 于文文。他知道游货缺失记忆，以为游货会对这事很敏感。突然有人说见过他，虽然看着很不靠谱，但没准儿他哥好奇心作祟，想问问看呢。 不信。 他昨天仔细注意过，那位疯子看他的眼神很散， 看向秦秋的时候却亮了一下，尤其当他对秦秋说你认识我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如果那疯子嘴里有真话，也是对秦秋那部分更真一点。不过那时候秦秋被挡了一下，没看到也没什么反应，况且这位001先生认识哪个 NPC， 搭理不搭理人家关他屁事儿。游惑心想，他来敲门只是因为疯子口无遮拦，最容易套话。他们敲了5分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不敢出来吧？或者没起床？村长不是说了吗？所有村民都害怕夜里的东西，所以会努力让自己睡得沉一点，起床晚一点。 等傍晚吗？众人想起了村长的话，没有在这里干等。收卷时间越来越近，他们匆匆穿过洞河，围在了黑婆门前。门上前一天显示的听力题目清晰可见，答题区域还是一片空白。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他们很快找到了答题的笔。这次是真的笔，不过材质特殊，是用白骨雕成的。余文抓着他，头皮发麻。题目一，黑婆的名字叫什么？他翻出墓碑照片，依葫芦画瓢，在答题区域抄了一大段鬼画符，连标点都没落下。正要抄第二题，就被游惑拦住了。 别抄了。 为什么呀？这墓碑上应该也有黑婆家人的名字呀，咱们相当于找了两题的答案。 游惑看着他，那表情活像要在他脸上刻个蠢字。 能不能留一题明早用？ 能。 老大不小的考生们围着门翘首等放榜，游惑一夜没休息，靠着墙在晨曦中昏昏欲睡。他从偶然的余光中瞥见秦秋站在远一些的地方，一手插兜，另一只手里把玩着那张帮助牌。从这个角度和距离看不清秦秋的表情，但游惑莫名觉得这位001号监考官身上缺了点什么。具体什么说不上来，毕竟他对秦秋的认知仅止于这几天而已。不知等了多久，老于突然哎了一声，疑问道： 马上就收卷了，那个陈斌还有那个梁元浩怎么还不起床啊？ 不知道啊，乌鸦刚刚就提示过一次了，该醒了吧。 你们等开门，我去叫他们。 他说着转头去敲陈斌和梁元浩的屋门。敲门声和乌鸦叫声几乎同时响起，第一次收卷时间到了。黑婆房门上密密麻麻的碑文中有两个词被挑了出来，画了个圈。 Floor Yaloka 加5分。众人长长松了一口气，高兴起来。紧接着下半截门上显出了新的题目， 阅读题。富察村一年一度的巫蛊节到了，黑婆给村民们早早准备了礼物，没有猜错，就是精心缝制的娃娃。他写了一封长长的祷告信，信中给每位村民送了祝词。阅读祷告信，根据信中信息帮助黑婆将娃娃送给正确的村民。巫蛊之神在上，不细心的人总会遭到惩罚，而细心的人，村民会为他们指明回家的方向，没有林木的地方有回家的路。你们能找到吗？